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这样一个周末的下午，来跟我们去感受一下音乐中的节奏，还有这样的一种清清爽爽的爵士音乐 Club Jazz and East Jazz Funk。这里是节奏驾到，开始直播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用一个小时时间去感受一下可以说是最佳动情的这些爵士音乐这样的一种舞步哈。我们在 club 当中能够跳起怎样的一个爵士舞步呢？今天我们要用音乐给你感觉咯。当然也要为稍后我们的五月时光的转播来去预热一下。 说呢，我们北京乐广播与 BMF 俱乐部合力打造的品牌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的第四站爵士童话，在今天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将会在后山艺术空间特别呈现。那么到底什么是爵士？爵士的风格有哪些？爵士音乐在中国当代的发展又如何呢？有三位的爵士音乐家，包括有许志同、阿布和张科，他们将会用现场的精彩演奏和主持人古月进行互动分享。这百年的爵士历史，包括当代的爵士风情，从源头到流派，也将会在音乐会当中一一呈现出来。所以今天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以及 BMF 俱乐部听听 FM 酷客 K 加现场，北京时间以及央视频、新浪微博、抖音等平台将会同步进行音视频直播。今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期间，敬请期待喽！爵士的夏日时光，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12:15了。我们刚刚听到了有三首的爵士音乐作品，来自于我们的 Best of Club Jazz Music and Club Jazz Instrumental Dance Mix。可以说我们刚刚听到的三首音乐作品分别是叫做 Bring Me Tomorrow 带我去明天，也可以让我们理解成为叫做奔向未来，对吗？还有另外一首呢，叫做 Memories of Dusk， 而第三首 Close to You， 靠近你，靠近你再近一点点。而现在迎来我们今天第四首的爵士音乐作品 When Tomorrow Comes， 当明天来临的时候，当明天来临的时候，那就应该是周日的时候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朋友们要出门的话，还是应该注意一下相关的天气情况的，因为毕竟此时此刻啊，城区各个地方的天气状况呢还不太一样。那比方说呢，我们现在还是来关注一下啊，目前的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情况。从昨天的晚上11点到今天早晨，一直到今天夜间，持续到明天早晨8点，本市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而整个呢累计的降雨量会达到40到70毫米。而门头沟、房山、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石景山以及海淀西部、丰台的西部、顺义的北部将达到60到80毫米，个别点将会有100到150毫米。山区和浅山区呢，将会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等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城市低洼地方也容易出现积水，朋友们要注意防范了。今天下午呢，是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偏东风2-3级见四级，最低气温23度。这两天呢也是降雨比较频繁的，朋友们外出一定啊注意防范，带好雨具，同时尽量呢要远离一下山区、河道等等的危险地带。让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希望明天的雨后能够有更加晴朗的日子。 When Tomorrow Comes。 12:20，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带来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当然同时也欢迎大家马上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内容了。 Club Jazz Next Jazz Funk， 我们在爵士音乐当中可以听得更加细致一点，了解一些什么是俱乐部爵士，什么是酸爵士，什么是放克爵士，对不对？继续来听 Echoes of Paradise， 天堂的回声。 Please join us on our Facebook music page and our YouTube channel. We hope you have a great day.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Too late, one way, got people to see, got money to make, on my grind every day and I don't hesitate, when you grind you realize time what it take, but all you gotta do is hold on, keep on doing right, don't go wrong, and keep your real ones beside you, stay down and let patience guide you, yeah my time peace froze, see the lines for these shows, that come from hard work, stand on my job and putting God first. When the stage is dark and the curtains close the last time, promise me you did what you could with your life. When the lights go out and the colors fade, no more songs to play, it will be too late. Too late. Impossible, but when you real, ain't nobody stopping you. We done made it through the obstacles. Now we see it and we copping those. But all you gotta do is hold on, keep on doing right, don't go wrong, and keep your real ones beside you. Stay down and let patience guide you. But all you gotta do is hold on, keep on doing right, don't go wrong, and keep your real ones beside you. Stay down and let patience guide you. When the stage is dark, and the curtains close the last time, yeah. Promise me you did what you could with your life. When the lights go out, all you gotta do is see it. And the colors fade, believe it. No more songs to play, you can be it. It will be too late. Too late. This is Race Max,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12:34。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在今年的2月份带来的，叫做 Too Late 啊，太晚。来自于就是美国的电子音乐组合 Cash Cash 联手 Wiz Khalifa， 还有丹麦的流行乐团 Lucas Graham， 他们带给我们的单曲了。可以说呢，特别有夏日的感觉，对不对？但却是在冬天发行的一首歌曲啊。不论怎么样，我们能够听到一种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季节的交换。我们再来听 Electric Love， 来自于 Borns。 first time I won't regret. While looking to your eyes and I'll never forget. You're not about to jump right into this tonight. I'm wondering just what to do. Every single second in the room with you. I can't talk this over to win you over here tonight. So open your eyes, don't say goodnight. I'm wondering why, alone tonight. I'll just let it go for you. Just hiding it so well. You're giving me no upside, no interest. Oh,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right now. Are you gonna try to save yourself? I bet you're so sick of hearing it. Well,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now. To get, is that what it's gonna be? Sitting down, not even looking at me. I hope forever I don't remember this tonight. So out the door, gone away. Running so fast through the pouring rain. Gone forever, so much better here tonight. So open your eyes, don't say goodnight. I'm wondering why, alone tonight. I'll just let it go for you. I'm letting you down. You were just hiding it so well. You're giving me no upside, no interest. Oh,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right now. Are you gonna try to save yourself? I bet you're so sick of hearing it. Well,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I'll throw it all away for you. If you took another look, you'd be back so soon. All alone, dark cold night. Wrapped around, you better hold on tight. Just hiding it so well. Giving me no sign, no interest. Oh,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So right now, are you gonna try to save yourself? I bet you're so sick of hearing it. Oh,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I'm letting you down. You were just hiding it so well. Giving me no sign, no interest. Oh,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right now. Are you gonna try to save yourself? I bet you're so sick of hearing it. Oh, you don't really want this. 耳边这一首单曲呢，就叫做 You Do, You Don't， 来自于 Friday Night Boys。 话说这个曲风啊，就是能够明显听出来，就是在这个2000年到2010年间这样的一种欧美音乐的一种广泛使用的唱法，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捏着嗓子去唱歌的感觉啊。那其实呢，这个 The Friday Night Boy 他们也是来自于美国的 Virginia 这样的一个 Fairfax 地区的四个人的一个流行摇滚乐团，他们成立于2006年、看见没有啊？2006年成立啊。那当然了，他们这几位呢，其实在当时认为还是挺潮流的发型，但是现在我们会没有有一点点的这个杀马特是吧？嗯，不重要啊，音乐能够代表他们相对来讲特别明显的一个指向性的时代感。继续来听歌，我们来听点新鲜的哈。这首歌呢，也是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全新的味道，来自于 Rico Nasty Degum 的 Magic 魔法。音乐里面会有魔法吗？听了才知道。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I can make you feel the magic, fantastic. Vegans can't get this, can't have it. You can't get it all, cause I give it all. If I'm feeling down, you won't let me fall. No matter where I'm at, you know you can call. No matter what you did, you can't pick me off. Uh-oh,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I've been through a lot, no, I reflected on you. Do that when they not want more, cause I want from you. I need you by my side, you always know what to do. Get me out of my mood. You show me improve. This ain't nothing that I had before. Unless it's deja vu. And I knew you in a past life that I had before. Reminiscing the feelings, the way you turn me on. Never tripping on issues, cause we can fix them all. It was hard trying to love, but I learned it though. Give you all of my trust, cause you earned it all. I know you feel the spark going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I can make you feel the magic, fantastic. Vegans can't get this, can't have it. You can get it all, cause I give it all. If I'm feeling down, you won't let me fall. No matter where I'm at, you know you can call. No matter what you did, you can't keep me off. Uh-oh,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I be busy, but I like to spend my time with you. Life is what you make it, I wanna spend mine with you. Stamp passports, porn dashboards. Buy you gifts that you ain't asked for, that's why you get more. I know that it's people wishing bad on us. I get to see the side you don't show no one. But I'm glad to know it, you get me so wet. Keep it going, you always keep me up. When I get low, ain't no question, you let me know.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let it show. I don't ever, ever gotta look for love. I can make you feel the magic, fantastic. Vegans can't get this, can't have it. You can get it all, cause I give it all. If I'm feeling down, you won't let me fall. No matter where I'm at, you know you can call. No matter what you did, you can't keep me off. Uh-oh,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cs 节奏驾到 Extra. Come on, 我们听前奏啊，猜歌名，能猜得出来吗？反正要是我的话，我根本猜不出来。 听歌也是有功能的，台词歌词振振有词，影视剧集歌曲，总有那么一句让你值得跟读下去。节奏驾到，只为你送上中英文对照，所以不妨跟上我的节奏跟读这一句。 12:49来跟我们跟读这一句歌词啊。刚刚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Dua Lipa 帕姐的 New Rules， 虽然这个版本呢有点点神奇，是一个80年代的一个 disco 复古版本，但其中的一句话叫做别对他心软，别让他进门，就是 Don't let him in 啊，别给他开门。对，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不行， Don't let me in， Don't let him in， 不是让我，不是不让我进门啊，是 Don't let him in。 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Disclosure featuring Sam Smith 带给我们的一首 Omen， 一起来听吧。 I'm feeling something, something different. When you left, my picture changed. I was blinded, I'd not envisioned the same face in a different frame. It's an omen. Call my baby crying, saw the silver lining. It must be an omen. 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末12点到16点， 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歌单总经得起考验，推荐总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I keep on crushing it till I am done. I didn't get here by accident. No, I've been gunning it since I was young. Better believe I'll be standing here. There ain't no moon that can outturn the sun. I didn't get here by accident. No, I've been gunning it since I was young. Second to none. Been gunning it since I was young. I'm standing at the edge now. It's about to go down. I'm gonna take it higherBoy, you better not miss, cause it won't ever happen again. You gonna wake up and not even know what your name is or where you have been. Better be ready to bleed if you think that you have any hope for a win. You gonna wake up and not even know what your name is or where you have been. I never go dim, cause I only know how to win. I'm standing at the edge now, it's about to go down. I'm gonna take it higher 13:04，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呢，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关于冬奥的一个倒计时200天的片花哈，我们也其实真的会很期待这个冬奥会的热情举办，所以呢，我们在激情赛场之上，可以用这样的音乐伴随上是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完全没有问题了。Hello 哈嘿呀嘿，来自于 Archim Rachel， 一起来听节奏驾到。 Wenn du mich fragst, wo's am schönsten war, sag ich Sansibar. Es 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Als wir den Anker warfen, war's himmlische Ruhe und die Sonne stand senkrecht am Himmel. 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zu träumen. Da waren 1000 Boote und sie hielten auf uns zu. In den Booten waren Männer und Frauen, ihre Sie nahmen ihre Blumenkränze ab und warfen sie zu uns herüber. Hey, und schon war die Party im Gange. Der Steuermann hatte Matrosen am Mast und den Zahlenmeister haben die Gonokokken vernascht. Aber sonst waren wir bei bester Gesundheit. 这首歌曲呢，其实听了一遍都会唱了，尤其在副歌的部分 Aloha Hey Hey， 来自于 Achim Rachel。 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只为你带节奏咯。我是 Mr. 长长小航，继续来听来自于 Post Malone 带给我们的 Better Now， 但这个版本不太一样，是来自于发条 Remix 的版本哦，80年代的复古 Disco 风格的 Better Now， 一起来听哦。游戏机的声音来了，有没有？任天堂在这里呀、 I am so 20 candles. 听到了那加命魔的声音了吗 ？Super Mario 来喽！啊，来自于 Post Malone Better Now Super Mario Edition， 来自于 DJ 发条，很有意思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啊。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想要了解我们正在播的歌曲的是什么版本，它的歌名叫什么吗？马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跟我提问吧，我会回复给你一下我们的歌名的情况，等待你热情咨询了。 Charlotte Cardin featuring Lubian Phoenix凤凰要重生咯，这也是在7月8号刚刚来到耳边的全新单曲，一起来听。 You've been worried about me, a tornado inside, I've been complicated. Take a second to show me how to burn and rise like this will.I gotta mean it. I had to burn everything that I was just to come back like a phoenix. A phoenix. I know I haven't called back, but I'm building it all slowly, baby. Surely, you're the first one I contact.When I feel good enough,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 wasn't very happy when you met me, bab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I said it back, I didn't mean it. I had to burn everything that I was just to come back like a phoenix. A phoenixI did not know, but I was at that time, in that place. And it's that shit that they won't like, the three last, they're alright. And you better believe we gon' keep it going all night, all night. And I did not know, but I was at that time, in that place. Phoenix 就像凤凰一样，其实东西方的人们对于凤凰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在文化的不同当中，我们仿佛也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凤凰的长相，对吗？13:15，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的直播，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这1连4个小时，只为你带节奏喽。我是 Mr. 常常小航，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朋友圈啊，微信的视频号搜索一下 Mr. 常先生声音的声，搜索 Mr. 常先生声音的声来收看视频直播。Sunshine by Olympic Arise。 The night is dead. 散满地，对不对？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小时里面也分享过了一段爵士音乐作品，其中呢采样了有些海岸的声音，所以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去回到海边，去感受一下夏威夷的味道。由德国的电子音乐制作人 Robin Schulz 联手德国的 DJ Alan Farben 采样了夏威夷的著名歌唱家 Israel Kamaka Vivo Olegi 的两支经典单曲 Over the Rainbow 和 What a Wonderful World，送上七月九号刚刚发行的全新单曲，一起来听咯。 Where trouble melts like lemon drops, high above the chimney top, that's where you'll find me. Oh, I see trees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13:36，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爵士音乐的这样一个大事小情了。那今天呢，可以说有一个 big day。是的，我们北京广播跟 BMF 俱乐部联合打造的品牌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第四站《爵士童话》，在今天的下午呢2点到3点，在后山艺术空间将会特别呈现了。那当时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下现场的转播。当然，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你心目当中什么是爵士？爵士的风格有哪些？爵士音乐在中国当代的发展又怎样呢？现场将会有三位的爵士音乐家，徐志同、阿布和张科，现场的精彩演奏和主持人古月一起进行互动分享。我们把这百年来的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音乐风情，从源头到流派，也将会在音乐会上面进行一一的呈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和 BMF 俱乐部、听听 FM、酷客 K 加现场、北京时间以及央视频、新浪微博、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今天下午的2点到3点，期待你热情收听的关注哦。爵士的夏日时光，稍后就到。所听到两首音乐作品的分别叫做 Flashback 和 Uptown Girl。 我们今天在这里会听到的爵士音乐真的很不一样啊！我们也是希望能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些这样的一种具有音乐家们用即兴的创作手法带给我们的一些个不一样的享受。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爵士音乐作品来自于 Best of Club Jazz Music and Club Jazz Instrumental Dance Mix Club Jazz and East Jazz Funk。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些俱乐部爵士跟酸爵士和 funky 爵士音乐的相关内容的一种大融合。稍后会听到另外一首作品叫做 Dawn of Joy 以及 On a Night Like This。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听友们来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你对今天的爵士音乐是否还是满意的呢？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关注 Mr. 常先生声音的声，收看正在进行的我们在微信视频号里边的视频直播。 Wind of Joy， 继续来分享我们的音乐。马上将会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On a Night Like This， 像这样的一个晚上。哎，很多人喜欢听爵士音乐，是因为在晚上时候呢，端起一杯自己特别喜欢的特调，然后听这样的音乐可以让自己摇摆一下，对不对？我们的网友深海浪花此时此刻也在说，根本停不下来啊，可以继续的开心的蹦得起来。这谁说爵士音乐不能够跟电子音乐融合的？是不是我们的 Fusion Jazz 就在耳边了？话说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很多朋友们对于爵士音乐还是真心喜爱的。于帕也来了，也还跟我们说，也想起了在2019年在国家大剧院的午夜音乐节的闭幕演出当中，看到我跟小野丽莎同台时候演出的那一段爵士音乐作品，是不是？是的，其实那个晚上我们记忆太深刻了。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3:44，继续来听 On a Night Like This 以及 Cruising Midnight。 节奏驾到 Rhythm 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耳边的音乐叫做 Cruising Midnight， 我们在午夜当中来一次海上的巡游，是多么有意思的一种状态呢，对不对？其实提到爵士音乐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啊，因为它真的很值得跟朋友们去简单说一下。它其实起源呢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南部的 Louisiana 这样的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南部港口城市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那其实呢，听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城市新奥尔良，其实我在2018年的时候还真的去探访过一次。当时我在街边打车，我就问那个司机说，哎，新奥尔良城市里面的人是不是每一位都这么喜欢爵士音乐呀？竟然是爵士音乐诞生地。他说是的，特别肯定的就说每一个人都喜欢爵士音乐，甚至在路边的随便的那种路边的演出的音乐家们都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技法，能够让我们停下脚步拍上一段视频。而到了晚上，当你走进 New Orleans， 走进到了 Bourbon Street， 我发现哇哦，这个城市白天跟晚上完全不一样啊， completely different。 对，所以呢，在这里我觉得今天下午2点到3点期间，我们的午夜时光，我们的专场音乐演出《爵士童话》将会带给我们空间和时间的一种交融，用音乐拉近整个距离，让我们去分享一下爵士音乐所带给我们的不同以往的感受。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与 BMF 俱乐部合力打造的品牌午夜时光系列音乐会第四站《爵士童话》，今天下午2点到3点在后山艺术空间为您特别呈现。当然稍后我们也会进行现场的转播，朋友们来锁定一下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还有像是 BMF 俱乐部以及听听 FM 酷客 K 加现场北京时间以及央视频新浪微博抖音等平台关注我们的同步音视频直播了。13点53分啊，在这里刚刚我还偷瞄了一下，今天下午将会带来演出的三位音乐家徐志同、还有阿布、还有张科，这三位音乐家们他们的背景资料我就不剧透了，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同事古月，他将在现场对话这三位音乐家，我们用音乐作为一种对话，让您可以沉浸在音乐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将会在2点到3点期间现场转播我们的午夜时光的现场音乐会，而在3点到4点期间我们会回到节奏驾到的节目当中，继续给朋友们带来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 mixtape， 来自于 Astroworks 带给我们的 episode number 24 by Jonas Blue featuring Sherry Alisa。 Stay tuned and I'll be right back， 一会儿见各位。